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radio.hk myradio 八周年台庆联欢晚会，10月16日晚，黄大仙富林皇宫，300元及1000元门票现已有售，购票查询请电24673088。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主持黄仁达、黄毓民。 早晨，大香港早晨，这个 My Radio 和《粤语时报》联播的早晨节目《大香港早晨》。咁咧，今日咧我就会都做节目嘅，但系咧你见到我的背景啦，就系、是。我而家就喺倫敦，咁就因為同老婆去旅行啊咁樣，咁但我去旅行咧都會做節目嘅咁樣，咁係會唔會做啲嗱嚟緊我都有成個幾禮拜咧都會身處喺倫敦嘅，咁但係咧呢個幾禮拜咧我都會依然繼續為大家做節目嘅，咁就係用咩方法咧？就係喺呢度拍啲片，跟住翻嚟咯咁樣，咁會唔會做啲倫敦嘅見聞嗰啲咁嘅嘢呢？咁就笑死朕就會啦。咁但係大香港早晨同埋要政治呢，咁我都會用呢種嘅方法，咁我自己拍定啲片啊，交俾佢哋啊咁樣。咁可能就今日我就做一節咁大把啦。咁就如果有話題或者係我喺呢邊嘅時間許可嘅話，咁可能做兩節三節其實都可以嘅，因為其實都冇乜所謂，我自己一個人做。咁同埋仲有，如果萬不得已陳秀慧都可以陪我一齊做嘅，你會唔會陪我一齊做？你會唔會？ 唔會 嘅，屌喇聲嘅咁樣。咁呢個就酒店房嚟嘅，咁樣咁啊趁呢個時間，即係都係禮拜一啦，播出嘅時間係禮拜一啦，咁就我想講講一單嘢嘅咁樣，咁就禮拜六就港鐵有個示威啦，咁樣咁嗰個示威咧就。有我相信就交俾佢哋講啦，因為都我見佢哋都準備咗好多，咁同埋即係嗰當然嗰個題目亦都有好多事值得去探討啦，關於騎劫啊，關於點解咁巴閉可以唔追究啊，俾人打咗，因為佢係 TVB 記者，佢話唔追究就唔追究，結果都係拉咗好似。咁但係呢啲就留翻俾佢哋嘅評論啦，我就反而想評論另一單嘢，就係咩咧？就係咧。其實是上個禮拜的事嚟嘅，就是上個禮拜的一周刊咧，就做了個專人物訪問，咁就做了幾個人的人物訪問，做了陳建文啊、周永康啊，同埋黃之峰咁樣。咁呢個訪問咧，一周刊因為而家冇人睇啊，我相信你哋都冇乜留意。即係如果講雜誌嚟講，即係有個人做了個一周刊的。做咗個一周刊嘅訪問咧，嗰件事已經唔係咩件事嚟嘅，你冇乜人睇。但係因為佢一周刊嗰個網咧出咗條片咧，咁樣咧就大家見到黃之峰嗰個訪問嘅片段咧，咁就大家有啲討論嘅對於黃之峰嗰個訪問。咁黃之峰喺個訪問咧就其實如果用我的字眼來描述呢，我覺得他都幾直率的，我都覺得他幾衷心將他看到的東西、想到的東西講出來給大家聽。那就是講到什麼呢？就是講到有幾樣東西，講到就是說即簡單來說，講到即他自己用他自己的前途去賭香港的前途，那我覺得某程度上都是的，但是不單止是他，這個大家要明白，就是其實是更很多抗爭者都是這樣，不是應該說是其實更多無名的抗爭者才有資格這樣說這件事，但他自己會這樣想，他作為一個18歲的青年，那他這樣想，我覺得都無可厚非。 咁入面講幾樣嘢啦，嗰個訪問，嗰個訪問係簡單嚟講，總結嚟講咧，有好多人睇完嗰個訪問咧，就覺得黃之鋒好囂張跋扈，黃之鋒好好點描述啊？係咪叫囂張跋扈？係即係好狂妄咁樣啦。但我睇到嘅就唔係咁樣嘅，我睇到就覺得佢壓力好大，我覺得佢精神頻臨崩潰咁樣。佢當然呢個我鳩估嘅，即係唔需要去認真考究。佢講到就係話第一就係話佢覺得到成個民主運動，即係喺呢條道路上面，喺雨傘革命捧紅咗幾個人，捧紅咗幾個組織咁樣，咁結果咧剩翻落嚟咧，繼續喺呢條路上面嘅咧，就繼續喺度做緊組織工作，譬如佔中三子啊，商學啊，唔係即係學聯啊，咁樣幾個學聯嘅領頭人物啊，佢哋而家都唔喺嗰個爭取民主嘅道路上面啦，咁樣。咁係當時佢認為雨傘革命捧紅咗嗰幾個團體同埋幾個人物，包括佔中三子啊，同埋學聯嘅幾個領頭人物，咁而家都已經唔係做緊民主組織嘅工作啦，淨係得佢咁樣，即係好似民主路上只剩下佢獨行咁樣。咁另外亦都講到就係話佢即係其實記者問佢會唔會考慮選立法會，咁其實佢未夠年齡啦，佢要再下一屆先有得去選啦。咁佢都覺得即係以佢知名度實選到，咁同埋亦都係亦都講到佢又話好諷刺，覺得有啲泛民嘅人呢，終其一生呢都係做咁多嘢，都只不過係為咗爭嗰個議席。咁但係對於佢嚟講，或者對佢認知入面嘅幾個學運明星嚟到講呢，以佢哋嘅知名度呢，一選就選到㗎啦。咁佢哋呢就將會呢廿幾歲人呢，即係去到佢選嘅時候啊，可能係25歲，其實唔係25歲，我唔知佢點樣計，即係可能係一個比喻啦。佢就覺得佢哋呢啲咁嘅知名度嘅學生明星咧，廿五歲人咧就做到人哋嚇50幾歲、50幾年先做到嘅嘢啦，咁樣真係好諷刺啊！咁樣咁係對於一啲人嚟講咧，即係當我哋成日鬧泛民主派嘅話，佢哋即係仕途主義啊嗰啲咁樣啦。咁但係佢嗰個切入點同埋佢嗰個比較唔係咁樣，佢嗰個切入點同埋佢嗰個比較就係、是、佢覺得就係、是、啊，你哋營營役役一生搞咁多嘢，都唔及得我一個僆仔幾年之間就做到曬你哋做嘅嘢啦，幾撚諷刺咧咁撚樣。咁係，於是乎有啲人就睇到佢好感覺上佢好囂張啦，同埋好努力、好扯咁樣話俾全世界聽佢好重要。嗱，我對於黃之鋒嘅評價咧，其實我都想借，其實點解我想做呢一次節目咧，就係我想借呢一個例子咧，去同大家去講，去同尤其是一啲年輕人。因為喺雨傘革命之後咧，有好多好多從來都冇乜點參與民主運動，或者係唔好講民主運動嘅社會運動啦，社會運動嘅人咧就投入咗個社會運動入面。咁跟住然之後亦都去思考佔領後點點點啊，佔領後可以做咩？咁譬如今年區議會選舉有好多嘅新生組織啦，所謂嘅散兵啦，有啲自認散兵，有啲唔認散兵啦，咁佢哋都參與區議會選舉，嗰個都係一個投身政治嘅一個做法啦，一個進程啦。咁但係呢，我想告戒大家呢，就係、是、呢，譬如黃之鋒喺個訪問入面都講到呢，就係話啊，佢自己都鍾意搞民主運動，自己鍾意搞社運，亦都覺得自己有能力搞社運。我都認同嘅，我都認同佢係有能力去，佢事實上喺搞社會運動入面嚟講，佢係出眾嘅咁樣。咁但係呢，我會去告戒大家乜嘢呢？我去告戒大家就係話好多佔領期間覺得自己參與咗要去改變呢個社會、改變呢個香港嘅朋友，我對你哋嘅告戒或者我對你哋勸告就係唔好以政治工作作為你嘅 career path 咯，唔好以呢個咁樣嘅等我調校角度靚仔啲先，咁樣都好難。咁係即係唔好以嗰個 參與政治組織的工作就覺得是你的終生的職志。我覺得那樣東西是分開兩樣，第一就是你可以以改變香港的改善香港的生活環境或者改變香港這個社會作為你的終生職志，但是你要改變這個社會改變這個這樣香港的環境呢，其實從事政治組織的工作或者去參與政治組織去變成你一個成份工咁樣去做呢，嗰件事呢對你影響好大嘅，嗰件事亦都唔著數嘅。譬如我想講黃之鋒嗰個例子，就係我譬如好多有人喺網上面評論過呢，覺得佢好囂張啦，覺得佢好覺得佢好狂妄啦，覺得佢好踩低人哋抬高自己啦。但係我睇到嘅嘢唔係咁樣，我睇到嘅係我覺得佢講嘅嘢佢衷心咁諗。佢事實上亦都喺個社會上面啦，喺香港嗰、那個政治圈子入面咧，佢有好重要嘅地位啦。但係佢自己都面臨一個狀況，而佢自己都知道嘅就係、是，佢自己都面臨一個狀況就係、是，譬如睇嗰個訪問，佢都有一句半句透露到嗰樣嘢，就係、是、你嚟緊今屆立法會選舉，你唔能夠參選。好啦，咁跟住然之後。你係譬如舉例啦，而家以學民思潮作為一個切入點去舉例，或者以黃之鋒作為一個例子去舉例，就係、是、你一個大型運動，你一個大型運動冒出頭來，咁但係好多時候就係咁樣，我哋睇左膠就係咁樣，左膠就係喺一啲大型運動入面去成就咗佢哋嘅知名度，成就咗佢哋嗰個社會嘅公眾認知。好啦，但係嗰樣嘢係虛㗎嘛，因為你唔會年年月月，雖然香港咁樣嘅環境咁嘅情況，你唔會年年月月都有一個社會氣氛同埋一個民氣去成就一啲大型嘅社會運動㗎嘛。我自己都發動過大規模嘅行動，我自己都發動過一啲好激烈、好引起社會迴響嘅行動同埋運動。但係問題就係、是、我如果我因為咁樣而去達成咗我自己嘅知名度、自己嘅成名，跟住然之後，我舐咗一壇咁樣嘅嘢啦，舐咗一壇反國教啦，又或者譬如係光復也好啊，驅黃也好啊，或者係反對乜乜大行動啊，反對乜乜大行動啊，咁我自己嘅 track record 入面我都有呢啲嘢，但係問題就係我都會成日時刻去提醒自己，就係話你唔係一個依賴大型運動而生嘅一個人嚟㗎嘛，如果係咁嘅話，你咪不斷咁樣去追求係啊有大嘢發生啊，咁樣有大嘢發生，我有 exposure 啦，咁樣即係你變咗你份工，你如果你將嗰樣嘢變成你份工，你就會變咗大型運動嘅 exposure 變咗你嘅業績，於是乎你就去拗呢啲咁嘅業績，咁你咪變咗左膠咯，你咪變咗嗰啲見縫插針嗰啲泛民咯。嗱，當然黃之鋒而家未係咁樣，黃之鋒我亦都好相信佢好了解嗰個狀況，自己唔可以咁樣。咁但係呢，譬如舉例以黃之鋒作為一個例子，佢有一個問題呢，佢就係佢自己處身有一個狀況同埋問題，就係咩，就係佢嚟緊會畢業啦，學佢自己話齋或者大家都知道，就係話你個學生光環將會冇咗啦，你唔能夠一世都係學生㗎嘛，一世都講返自己學運㗎嘛，一世都講返自己反國教經驗㗎，咁你咪變緊曹君衡囉。雖然佢而家已經有少少呢個咁樣嘅傾向啦，咁但我希望佢唔會啦。咁於是乎呢，你尤其是有陶君衡呢啲咁嘅例子呢，前居可鑑呢，於是乎呢佢都陷入一個焦慮，就係、是、好啦，你喺一個社會運動或者政治嘅身份上面嚟講，你唔能夠喺短時間之內，因為你年齡嘅限制啦，你唔能夠喺短時間之內去得到立法會議員呢啲咁嘅身份，你唔能夠係因為立法會議員其實喺個政治嘅政圈入面係一個身份，你起碼去到一啲關鍵嘅議題投票要提起你啦，去到一啲好離譜嘅議案嘅時候，嗰啲意見要問到你啦。咁好啦，佢未有機會喺短時間之內，喺五年之內，佢未有時間去晉身呢個位置。咁但係佢冇辦法喺五年之內得到呢一個身份。咁然之後呢，學生嘅身份又消逝啦，又失去啦咁樣。咁於是乎呢，佢要令到自己存在政圈呢，你咪要去 bring out 一啲議題，要去create 一啲 agenda， 而嗰啲 agenda 係以你為 忠心嘅。例如佢而家好積極咁去做緊嘅就係、全民制憲啦。我唔知佢係咪叫全民制憲。咁但係譬如佢一出嚟做全民制憲，譬如喺網絡上面就俾人嘈啊，俾人廢啊。喂，嗰樣嘢係你之前屌㗎喎。嗰樣嘢係你之前覺得不切實際嘅喎，嗰樣嘢係熱狗啊、黃毓民啊講修改基本法陣，你又不切實際喎。咁但係你要去揾一個 agenda， 因為之前嘅 agenda 消失咗啦，或者係淡咗啦，唔能夠讓你成為輿論嘅焦點啦。咁跟住你去再去開一個 agenda setting， 嗰件事係難嘅，嗰件事係。即係能夠做到呢樣嘢嘅，能夠開拓到 agenda setting 嘅，係譬如近年嚟講係陳雲啦、鬱敏啦咁樣嘅水平嘅人先至做到。咁好啦，咁佢亦都意圖去做啦，意圖去做啦。譬如反國教嗰啲唔係嘅，反國教嗰啲係反應膽嚟嘅，反國教嗰啲係或者係咩 HKTV 爭取發牌嗰啲係反應彈式嘅民主運動嚟。咁你開創一個 agenda 呢，就係、是、陳雲呢啲係啦，開個本土議題出嚟啦。雖然入某程度上係回應緊個社會嘅狀況，咁但係嗰件事係困難嘅。而喺黃之鋒嗰個情況嚟到講呢，如果你去決心去做呢樣嘢嘅話，你其實你第一步你而家已經係開始為你將會喪失學生身份嗰個崗位做第一步，淨係全民制憲呢一 part 你已經碰壁嘅，已經係有碰壁嘅狀況。咁然之後，譬如我睇個訪問睇到嘅狀況就係、是，我睇到個焦慮，嗰、那個焦慮就係既冇學生身份，又未會有立法會議員嘅身份，開創一個 agenda setting， 令到自己成為嗰個 agenda 嘅焦點人物，又係咁困難嘅時候，佢就好焦慮去有少少聲嘶力竭地去話俾呢個世界聽，我仲係可以行呢條路嘅。我嗰件事嘅影響力，譬如佢有一段講到就係話，點解自己一路都係霸住做學民思潮召集人嗰個身份？即係佢嘅意思就話唔係話霸住，而係我亦都唔稀罕學民思潮召集人呢個身份嘅影響力，因為就算我做唔做學民思潮呢、這個召集人，我都係有影響力嘅啦。短時間之內係嘅，長時間嚟講就未必啦。甚至乎學民思潮呢個召集人呢個身份究竟有冇影響力都未可知。咁點解會有呢個焦慮呢？就係因為我一開始同其他嘅年輕嘅朋友講嗰樣嘢，就係話唔好攞政治 profile 去做你嘅，唔好攞政治嘅組織工作去作為你嘅 career path。因為你一旦決定咗做呢樣嘢，譬如我睇黃之鋒嘅訪問，佢決定咗做呢樣嘢，你就會陷入呢個焦慮嘅狀況，你就會陷入一個，我嘅身份係咩？我角色是什麼？我的崗位是什麼呢？我在那件事是否重要呢？即是這件事是很佛陀的，你一去問自己是否重要的時候，你一求你求不得，你就會陷入一個很大的困惑困苦入面。而他譬如他很堅稱說自己沒有這個我相信都是記者問的，因為記者問了很多人，那些岑浩輝戴耀廷周永康那些都說有這個這樣的佔領後的創傷，他就堅稱自己說沒有，因為他不是那些這樣的人。但是呢，即是呢，譬如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一些研究呢，就是呢，越是正能量的人呢，是越容易患上抑鬱症的嘛。即是你越是告訴自己聽冇呢，就越是告訴，其實就越容易賴了你不知道的嘛。雖然我之前都做過一集笑死就我說自己冇，但是我那種冇呢，其實是我自己都反思自己為什麼冇的。那我都去找自己的性格缺陷啊，或者我都嘗試去了解更多人家所感受到的創傷啊咁樣。但係黃之鋒嗰個狀態呢，就係呢，佢既陷入咗個焦慮，然之後呢就去衝啦，去衝嘅意思唔係衝擊呀，係喺嗰個路途上面呢搵一個行前呢個位，去令到自己感覺到自己係即係 making some progress 啦，令到自己覺得係我嗰條路仲可以行落去嘅嗰啲咁樣。咁你即係年輕人唔好陷入呢樣嘢，因為你一進入咗呢樣嘢，一進入咗個焦慮呢，嗰個焦慮呢係冇方法去解決嘅。嗰個焦慮要解決嘅方法就係、是、我之前都講過，搞社運呢 在香港，在香港不是講地道，在香港搞社運呢，一是就心智失常，一是就蛇蠍心腸。我不覺得黃之鋒蛇蠍心腸，我不覺得黃之鋒是蛇蠍心腸，我亦都不覺得是神智失常，但是他如果再陷入這個焦慮入面呢，即好像那個一周刊的訪問所呈現那種這樣的那種壓抑呢繼續發展下去的話呢，那你就會令到你心智呢受到很大壓力。那於是乎你去解決這個這樣的心智焦慮有什麼辦法呢？就是走向蛇蠍心腸的道路。你好難放得低的，好難放得低名啦、啊、權啦、啊。一旦你即係你有你嘗過嗰個掌聲，嘗過嗰個權力，係權力嘅。你要放低咧，本身都難。但係咧，你仲有機會嘛？仲有機會就係譬如佢丟淡咗啊，譬如佢其實譬如我咁講啊，雖然我喺節目屌鳩周永康啊，屌鳩岑浩輝啊，或者何潔瑩、何潔宏嗰啲啊，屌鳩你有乜撚資格談創傷？但係我係明白佢哋會有創傷，因為你去企到嗰個位，然之後又去到嗰個無力感，跟住又俾人屌。其實創傷嚟講，人嘅創傷就好撚膚淺嘅啫。屌你老尾，人哋認同你，你咪開心咯；人哋屌鳩你，你咪唔開心咯。嗰啲咁樣，唔係個個好似我咁樣，人哋屌鳩我，我唔撚理噶嘛。或者我其實我唔係唔理，我係察覺唔到。咁嗰、那個你有呢啲咁嘅創傷呢，其實呢係有機會復原嘅，亦都有機會去放低個權慾，亦都有機會去睇淡嗰樣嘢，係都係唔好搞呢啲嘅，個代價咁咩嘅咁樣咁高嘅咁樣。咁但係呢，黃之鋒就係另一個狀況啦，就係佢個職志已經決定咗係呢一樣嘢啦嘛。佢嘅職志決定咗係呢一樣嘢嘅時候呢，咁你就已經開啟咗個門呢，就係開始去求名啦，求權啦，求影響力啦，求嗰件事入面依然處身一個重要崗位啦。咁而求係一定會求不得嘅，係佢其實已經開始嘗試到個挫折啦。但係即係譬如由反國教到呢段時間，佢都仲係好有大眾嘅知名度、國際知名度，嗰個挫折仲未浮現出嚟。咁而到佢真係去浮現嗰個挫折嘅時候咧，其實我亦都係講解俾大家聽，點解啲人會陷入泛民嗰種扮做嘢啊？點解會陷入泛民主派嗰啲民主黨啊？嗰啲咁樣嘅羅建熙啊、歐樂軒之流啊嗰啲咁樣啊，死唔肯承認自己嘅係已經係出賣選民啊，死唔肯承認自己做錯事啊，於是乎就乜撚都喺度拗啊。咁點解會搞到咁肉酸呢？就係因為仕途主義啊。嗰仕途主義就係因為你陷入咗嗰個狀態而甩唔到出嚟。好啦，咁但係你會發現我成日講呢樣嘢，即係呢譬如講20分鐘都係講一啲平時我講嘅嘢。咁我今節最想同大家講嘅地方係咩？我唔係想俾建議黃之鋒，亦都係正如我一開始所講，我最想俾建議嘅係一啲，尤其是係雨傘一年前開始決定要去投身社會運動嘅朋友。我嘅 suggestion 係乜嘢呢？我 suggestion 就係，尤其是好多年輕人，佢可能係學生啦，佢可能係本身工作唔係好穩定啦，於是乎佢亦都喺今年咧就開始咧譬如區議會選舉，譬如今年區議會選舉我哋都讓咗一兩區出嚟去唔選，就係咩咧？就因為原本就係揾啲自動當選嘅區嚟選，但係因為亦都因為雨傘嗰陣嘅感召咧，咁有啲年輕人啊、高登仔啊，咁啊發起去選曬所有嘅自動當選嘅區。咁佢哋其實一開始咗呢個步驟咧，就已經係進入咗一個政治組織嘅工作啦。好啦，咁嗰樣嘢可唔可以做呢？應唔應該做呢？係應該做嘅。當然我哋要關心社會啦，我哋都要關心政治啦，政治亦都係關心社會一部分啦。我哋都成日都呼籲大家要去留意多啲、參與多啲啦，包括我哋嘅聽眾啦、我哋嘅支持者啦，或者你聽我嘅節目純粹想係去，你未必我支持者啦，你想吸收一啲我嘅 idea 啦，因為你知道我好多 idea 啦，吸收一下一啲我嘅論述啦，或者我啲嘅 present 嘅技巧嘅朋友都好啦，我會想同你哋講，去參與政治組織嘅工作係好嘅，參與選舉我覺得都係好嘅，總要有人去選嘅。但係咧，當嗰樣嘢咧就變成咗你嘅終生職業咧，或者你 career path 嘅重要部分，又或者再簡單啲咁講，就係你以佢作為你嘅工作， 你將你嘅生活、你嘅營收都掛鈎呢樣嘢咧，咁就唔好啦。嗱，咁你就會奇怪喎，黃仁達，你咁樣講，你咪即係叫人哋就係、是、喂做一啲holiday protester 啊，做一啲六四七一先出嚟參與嘅社會運動嘅人，我唔係咁嘅意思。我的意思就係、是、我自己去做一個我自己黃仁達去做一個政治組織嘅工作咯。嗱喺政治上面或者喺一個社會運動上面，我哋當然發揮好大嘅影響力。但我必須坦白去同大家講，就係話，其實呢個世界有好多崗位去改變呢個社會，呢、這個世界有好多崗位去令到呢個社會變得更好。而我更加會話俾大家聽，就係話喺令到香港呢個社會變得更好呢一個層面上面嚟到講咧，我覺得政治組織發揮嘅作用其實相對嚟講唔係好大嘅，因為佢俾政治呢一個框架鎖死咗啦。佢雖然政治係好闊，政治係眾人之事，但係大眾認知嘅政治唔係嘛。大眾嘅認知嘅政治係關於立法會啦，關於立法啦，關於政制啦，關於法規啦。你好多嘢咧係你自己有咗個政治組織嘅框架喺度咧，你反而係唔夠，佢反而有啲嘢障礙咗你。同埋譬如我好老生常談咁講，即係或者再直接咁講，係呢個我對其他年輕人建議，我唔夠膽對黃之鋒有咁嘅建議，但係其實如果黃之鋒你聽嘅話，我都會想咁樣同你講，去搵份工啦，屌鳩你。你其實呢個社會係由好多人建設出嚟㗎嘛，呢個社會係由好多唔同嘅崗位去組成出嚟㗎嘛，而呢個世界好多崗位都可以貢獻呢個社會，貢獻呢個世界，甚至乎為呢個世界帶來改變。無論你係做運輸嘅，你係做飲食嘅，你係做醫生嘅，你係做 IT 嘅，你都可以喺你嘅崗位入面發揮影響力嘅。除我哋，譬如我黃仁達，我哋做《二月時報》，我哋 take 咗 media 呢個角色，我哋係攞緊一個尋求真相啦，發掘事實嘅真實一面咧，就算去做評論都好啊，做評論我哋都係做緊發掘事實真相嘅一面啦，去感染其他人啦，去揾出社會嘅問題點啦，改變大家嘅想法啦。嗱好啦，但係淨係呢啲嘢唔夠嘅，即係我哋用建國嘅思維去諗，我哋用建國思維諗，呢個世界需要有醫生嘅，呢個世界係需要有人做建築嘅，呢個世界係需要有人去做酒店啊，做服務啊，呢個世界係需要有人去做藥業啊，去做科學啊，喺改變世界角度嚟講，當然嗱，佢有唔同嘅情況、唔同嘅時刻。譬如去到革命嘅時刻，革命嘅時刻就淨係大家搞革命嘅啫。即係如果我哋去到推翻政權嗰一個 moment 嚟講咧，就大家上街啦，或者大家做遊擊啦，大家做鬥爭啦，或者係大家打仗啦。嗱，嗰個時刻就係另一樣嘢。咁但係問題就係，我哋而家處身一個社會嘅環境係咩？我哋係需要喺唔同嘅環節去改善呢個社會。咩為之政治啫？或者係我哋搞社運？搞社運係一件咩事啫？我自己睇聽到黃之鋒嘅訪問，我感覺到嘅講法就係、是，佢將嗰樣嘢變成咗一份工，一個 cat。政治就係政治，政治就係政治嘅前途，社運就係社運嘅前途。唔係嘅，你諗翻你嘅出心啦，你點解要搞政治啫？你點解要搞社運啫？你就係為咗令到呢個世界變好啫嘛！你要令呢個世界變好，喂，咁呢個世界點樣先會好啊？喂，咁有各行各業存在，呢個世界先會好噶嘛？呢個世界進步噶嘛？呢個世界先至會好老土咁講，繁榮啦、富裕啦、和平啦、友善啦、包容啦，呢啲都係我哋追求社會嘅一啲重要嘅元素嚟噶嘛？而呢啲嘢。做政治嘅工作做唔做到呢？佢有推動有影響，但呢個世界需要有第二啲崗位喎。咁所以呢我覺得就係話，譬如有好多人你會陷入咗一個焦慮，就係乜嘢呢？就係你經歷過雨傘，你經歷嗰個大規模嘅抗爭運動，跟住你覺得喂，我當下係出嚟改變社會嘅，哎撲你個街，我喺旺角六十幾日，屌你老尾，我喺金鐘幾多幾多日，屌你老尾，結果最後個社會冇改變到喎。咁我個心唔識，我唔心識啊！我覺得我要改變嘅社會，改變嘅世界。屌你！但係我個歷時嗰幾三個幾月嘅佔領，我已經係不惜去拋棄自己嘅前途，冒上呢個咁樣嘅檢控嘅風險，我都改變唔到個世界喎。咁點咧？於是乎你就會開始去諗，唔得，我唔可以停，我有決心。呢啲人好值得欣賞嘅，我要繼續去令個世界變好，令個社會變好。咁於是乎咧，佢就咩都唔做。於是乎咧，就日日喺街度咧就派單張啊，去做各樣嘅嘢啊，去或者係所有嘅希望日日都期待有再一次嘅佔領發生啊，令到自己可以投身呢個社會運動啊。 這個你可以有部分人這做，但不能夠全部人都這做，因為呢你這樣做的話呢，你會累積更大的挫敗，你自己的人生裡面你會有更大的迷失，你會有更大的挫折。你其實是應該去思考，雖然那件事很阻礙，雖然他們那時候說、深入社區的心間細作，這樣說是沒有意思的，因為他們說這番說話的時候那時候還佔領著嘛。但是當佔領過了的時候呢，我很老實跟大家說，你們是應該去心間細作的，你們應該去深入不同的區域裡面 去做你們的工作，去將民主的種子散播出去。但是怎樣做呢，就是你要保有你自己的影響力先，你要保有你自己的社會的崗位先，也就是說簡單來說是什麼，我很認真跟大家說，去找份工作吧，佢即係你令到自己喺你令到自己喺你嘅人生上面，你要揾到你嘅崗位，亦都令到你自己社會上面揾到你嘅崗位。如果唔係，你就陷入咗黃之峰而家嗰個狀況，就係話好撚焦慮啦，學生個光環又就嚟冇啦，大型嘅運動又唔知幾時發生啦，想 set 一個 agenda 自己又 set 唔到啦，咁點咧？跟住然之後，某程度上係對住一周刊嘅記者施叫，我好有影響力噶，我好撚勁啊！我廿幾歲就做到人哋五十歲做唔撚到嘅嘢啦，嗰啲咁樣一陷入咗，跟完之後，喂，你廿幾歲，你而家十八歲，你好快就25歲，跟住好快就30歲，然之後你再回頭睇翻，哎，屌你老母，你淨係學，仲係學民思潮召集人嗰下嘢，你就嗰下嘢你就屌地啦嘛。咁你而你好啦，而當其時去到嗰個屌地嘅情況係咩呢，就係、是、你繼續想為呢個社會揾謀求出路同埋呢個貢獻咧，你都謀求唔到啊！你到其時只能夠。你到其時只能夠在香港的政治環境，就是你只能夠假設你選到立法會議員了，你就會變成王承志之流那些呢，就是呢你什麼都做不到，你就只能夠去乞求去死霸住那個立法會的議席，但其實你已經發現那個崗位已經是做不到任何事，但你自己除了懂做這件事之外，你什麼都不懂做，你抽身 你想嘗試抽身，就是我在社工的崗位去嘗試社工的角度去改變這個社會，做不做到呢，在、醫生的角度用這個樣的服務業的，我在我的行業裡面去令到自己去得到某一個可行業的影響力，從而在這方面去改變的社會。你去到那時候，如果你十幾歲開始就已經淨係思量，我除了搞政治工作、搞政治組織工作之外，什麼也不做的話，你去到你自己三十幾、四十歲的時候，你根本冇能力去做這個咁嘅另一個選項。咁所以就係、是、這個係好認真咁講嘅，呢個好認真咁講嘅，人微言輕，呢個係真嘅。如果你認真係想去改變呢個世界、改變呢個社會嘅話，唔好走去行一個咁樣嘅。尤其是在香港的政治環境，如果它已經變成有普選，已經是一個可以、政黨輪替的社會，在那個環境底下，政治是應該是一份全職的工作。但現階段來說，我不鼓勵那麼多人去投入一個全職的政治工作、你應該要找回一個你在社會上能夠貢獻和帶來影響的崗位，無論是為你自身也好，為了社會也好，都應該這樣想、譬如我自己都是的，我自己都是的，我都仲有我，即係當然我已經好大半身投入呢個咁樣嘅社會運動嘅工作啊，政治嘅工作。咁但係我唔係淨係一個政治人喎，我都仲有第二啲地方。喂，譬如我而家做節目，我係我而家做節目去大家會聽，我去到倫敦做節目，大家都會聽。我夠膽咁講，唔係因為我政治理念咁簡單㗎嘛。我事實上有好多聽我節目嘅人，你哋唔認同我政治理念，但係你點解都會聽呢，就係、是、因為我做節目真係好聽喎。即係我真係個 professional 嘅，我真係一個 professional 嘅節目主持嚟㗎嘛。我係一個真正 professional 嘅傳媒人嚟㗎嘛。我可以喺傳媒同埋創作上面發揮我嘅影響力㗎嘛。喂，你唔好攞走我，我一陣食㗎，呢個我早餐嚟㗎。我食噶呢個，咁係啊，咁我食早餐啊，咁即係所以即係我當然我唔係一個好好嘅例子，我唔係一個上佳嘅例子，就係、是、因為我自己除咗政治人物同埋創作人之外，我冇好顯赫嘅社會地位，我冇好有影響力嘅其他嘅社會嘅身份。如果追求到嘅話，其實係更好嘅，係更好嘅。譬如唔好譬如啦，係費事講某啲人。即係但係如果 可以的話，大家都朝這個方向思考去做咯，咁樣。嗱，咁就呢一節唔做大場啦，因為都俾翻啲機會其他嘅主持佢哋去做。嗱，咁同埋就係咁樣去做節目咧，呢、這個亦都係實驗嚟嘅，就係咧，譬如如果大家可以接受到，就話譬如我嗱，今日我做一節啦，我可能聽日會做兩節啦，或者係三節啦，嗱。如果是這個咁嘅 format 大家接受到嘅話咧，咁係倫敦我可以咁樣做咧，遲啲翻嚟香港我都可以咁樣做嘅，就係咧試下一種方法咧，就係咧大家唔同嘅主持分開做啊，即係我譬如我咁我就變咗可能每日都可以做節目啦，我可能每日都做一節做兩節，咁然之後就另外其他主持咧，佢哋就負責另外嗰兩節啊三節啊咁樣，咁就變咗係可以有更喺一個大香港早晨呢、這個因為四節嘅節目啊嘛，咁啊變咗四節可以更加豐富啲，有多啲唔同嘅聲音咯，即係唔會，因為而家有時嘅狀況就係、是，譬如我翻去做，我一做四節，雖然有四五個主持坐喺度，咁但係主要都淨係我嘅聲音嚟嘅，咁你變咗就係其他聲音就。即係總之，譬如我翻去做一日，嗰一日咧就全部都係我的聲音。鬱敏做嗰一日就全部都係鬱敏嘅聲音，或者係阿四做嗰一集，咁啊全部都係阿四嘅聲音。咁我而家就思考緊試下另一個方面就係、是、啊，可唔可以玩反正四節節目啊嘛？可唔可以每一節都有我嘅聲音，又有其他主持嘅聲音咧？咁樣咁今次就一個實驗啦，睇下大家接唔接受到我呢種咁嘅做節目，我哋呢種做節目嘅方法。如果接受到嘅話，其實就算我喺倫敦翻嚟香港，都可能係可以依照呢個方面做。當然個景又冇咁靚啦，個 view 又冇咁靚啦，係咪先？咁但係。就研究一下啦，咁啊好啦，休息一陣，翻嚟就交俾其他主持繼續做，好，拜拜。